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好，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装修界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宋老师你好。 你好周老师，你好。 那么在上周六啊，我们又举行了本年度最后一次的探店活动。 没错没错。 应该说这次探店活动又把这个宋老师给感动了。 谢谢谢谢。真的是出乎意料。因为我老觉得马上到年底了嘛，不应该有那么多人了。上次咱们说上一期节目的时候还在说到，我说我担心的是可能因为到年底了，可能有些装修的是明年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这次将近60人。将近60，又是一支庞大的。 其实咱们跟大家说报名的时间并不长。 并不长。 啊，当然觉得。 对对对，一个星期吧。 太紧张了吧？都想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可能听众会比较少？ 没错没错，真的没想到，而且年轻人，包括我们的稍微的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人都有，特别好，而且也真的挺让我感动的。有那么多人，而且你知道，不光是我累，他们也非常累啊。你想想，我们总共看了将近13个企业，13个从挨着个的走，那里面一直从早上起来，我们从10点钟开始的吧，一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将近5:30了，将近5:30了。 所以这个当中也看得出来，人们对于装修啊，这个各方面的这种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真的是这样的。 比如说，从跟什么样的装修公司合作，跟什么样的装修队合作， 对对对， 一直到装修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来解决，另外呢，装修当中需要的一些建材怎么来购买等等，其实每个环节都有大家需要的一些问题啊，一些内容， 没错。 当然了，这次咱们探店活动也应该说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了， 那如果再举行的话，就得明年开春了。 我估计得3月份了吧？ 三月份了 啊！ 当然，现在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呢，已经就是包括我们准备要装修的来加入我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严格来讲已经排到了明年9月，已经排到9月了。所以说大家呢也是在陆续的再来做，都包括我们就这个月11月、12月。我们2期的装修都有，这也是我的一个惊喜。一般情况下12月你要开始装修，如果完的话可能估计春节了，马上到春节了， 横跨春节了。 所以但是也有现在已经就准备开始着手来做了的。 是，当然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您装修方面，虽然说我们今年不再搞这个探店活动了，但是如果您有装修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 对 把问题呢咱们说出来，如果能够咱们口头解决的当然固然好哈，如果呢 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急的问题呢需要我们啊过人过去人去解决的话呢，咱们看情况 是 也可以呢商量，这都没问题的。 没错没错。 如果有装修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平台了啊。来这个上来咱们动感北京啊就开始发微信了啊，都说宋老师下午好，等您等了大半天了， 谢谢 说上次活动的我没能去现场，我今天的看了活动图片啊全是干货啊，真的是看来大家对咱们组织的探点活动尤其是对宋军老师还是非常认可的， 非常感谢。我们这次呢可能有一个亮点，我觉得啊就是红木家具，我们以前呢从来没有过，就是基本上看的都是主材类的东西，但这次呢因为他们特意的这个陈在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平米的上千平米了，将近五六百平米的大的一个红木馆，大家真的是意犹未尽，我能感觉到那种意犹未尽，虽然很累，但是都在看，真的很好。 因为对这个红木家具啊，这个很多的人呢都不太懂， 是， 但是呢，咱们中国人对于这个红木家具呢有一种天然的一种喜爱， 对， 所以呢，可能通过这次节目，大家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对，好像在老百姓的在咱们业主的这个概念中，就是一提到红木家具，天价。 对， 那一个差几多少钱，一个多少钱？但是我觉得那天没有 这样的感觉，没有那么高的价格， 没有那么高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就感觉到兴趣就来了。所以有的当时在现场，有的就跟我讲说：“宋老师，能不能咱来一红木专场啊？” 啊，对，我也是这么想。 是， 有机会的话呢，咱们可以找有关方面的这专业人，专业人员为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怎么来挑选红木家具啊，怎么鉴别呀， 对 啊，像一般的这个家里可以购置一些什么样的红木家具啊等等的，咱们可以做一期节目。 可以，真的可以。 其实要说这红木家具也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啊。 没错， 我们一般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喜欢红木家具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品种哈，是可以够得到的，咱们可以来跟大家来进行交流。 对对对。 另外呢，在这次咱们探店过程当中，据说像什么木门呐、窗户啊、地板啊、瓷砖啊、油漆啊、家具啊，甚至还有一些家电等等， 没错， 咱们都涉及了吗？ 都涉及了，基本上的涵盖了。装修的几个大项，这些大项都涵盖了，像橱柜啊，像这个电器啊，像这个木门、防盗门，甚至包括防盗门和指纹密码锁，我们都涵盖了，整个都涵盖了。所以说，在每一项讲的时候，包括他们和这个商家之间的这种沟通，业主和商家的沟通，给我一种特别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就是可能我们目前老百姓进店都是警惕性非常高的，所以弄得商家呢很无奈。为什么？老怕你骗我。我们从业主来讲，老怕你骗我，老怕你把这个以次充好，所以来卖给我东西。但是就尤其要搞这样一个东西以后，它慢慢形成一个什么状态？就是真的商家和业主之间，它形成了一个这种联系。就有些什么问题，因为可能是有咱们的在，最起码我在，可能商家也是特别耐心的回答每一个问题，包括你这个钢板多厚的呀，你的这个颜色呀，包括你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包括木门，所以很多的新型的一些材料，我们也都呈现了，包括有的企业的专利的东西啊等等，老百姓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就这次去的有一大半的人都在共同有一个心声，就是宋老师，我们这次来的呢，我们就等着春节后我们来装修，所以说正好您有这样一次的探店活动，我们来春节以后我们一定还要做，就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把这个探店活动能把它坚持下去，人家就讲说真的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那感觉我特别有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好像是互为一对矛盾， 没错没错， 互相戒备， 没错， 这样的结果就是会有一种恶性的循环， 没错没错。 比如说我们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他总是在防备着，哎呀，你是不是在骗我，在坑我呀？ 对。 然后对方呢，其实他是有感受的， 有感受， 他面对消费者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感受，其实他的心里也不好受， 没错， 他也不舒服， 没错。实际上，周老师，你想，就是其实咱就说一千道一万，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商家，某些商家啊， 对， 极少数的商家，他们自己来给造成 这个市场给搞坏了。 对，明明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价格，他一定看来人了，或者报天价，或者怎么样的，让老百姓真的是受过很多的苦。所以为什么老百姓在任何一个建材上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老百姓去买东西进店，没有一个是笑着的。 永远是这样，警惕性，先把警惕性提起来了。 对， 你进门以后，你这多少钱呢？你这怎么样啊？就是怕你来骗他。 嗯嗯，所以呢，像这样的关系呢，真的需要改善啊。 嗯，所以这次周老师，抱歉，我这次周老师就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大家进来以后就和那个商家之间的这种沟通啊， 这种互动啊， 彻底 啊， 就彻底打破了那种概念。而且我们先不谈价格，就根本跟价格没关系，我们就来谈这个产品的好坏。 嗯， 我们谈你为什么现在有品类的这么多，为什么它的价格不同，其实这是最关心的。 嗯， 就像包括我们一个防盗门那有1000多块钱甚至有几百块钱的，那为什么还有好几千块钱呢？很多东西全在这个含在里面。那从商家，从咱们从专业的角度给老百姓进行一个解释，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没错。 嗯， 所以说呢，要想改变呢目前这种状况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消费者和商家之间这种矛盾的关系呢，咱们就要多互动。 对， 要真诚相待。 没错。 比如像这样的探店活动，如果有机会的话，虽然说比较劳累也比较辛苦哈，但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消费者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哈。 对， 就是咱们做一个桥梁， 没错， 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啊，给它搭建起来啊，让他们多多的感受对方的诚意。 对， 来，这个东港北京啊，他提到，他说我的房子现在还没有下来，还不知道呢什么时候交房，估计呢得年底或者是年初才能够交房了。交了房呢，我装修之前一定请您去给我参谋参谋哈。 谢谢， 您别嫌远，在保定市满城区 啊，保定 河北 就是了啊，没问题，到时候您和我联系吧。 哎，到时候咱们再多交流，没问题的啊。好的，那今天呢，既然宋军老师在这儿，如果关于装修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呢各都可以哈，这个正好是一个机会问宋军老师，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写上，咱们可以互动啊。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大家对于选材大概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的看的一些东西的，可能因为这个年龄层可能是年龄层决定的，大概在30到50岁之间，我们去的那些人，可能更多的就讲究一个务实两个字了。 嗯， 无论是我们用墙面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用家具，无论是我们选择这些电器类的东西，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务实了。 嗯， 因为大家你看新房的很少。就是基本上都是二手房的改造，有的是我出租了很长时间，现在又收回来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点，有好几个业主来就跟我来谈这个问题。宋老师说，我们现在怎么样能把这个空间就这个储存物体的这个空间能够更大的释放一下？ 嗯， 说因为我们的房子原来就像我们其实咱们过日子真是这样的，我们进入一个新房的时候看着没看似没多少东西， 嗯， 过了10年8年你再看看，你这屋里的东西装不下了。 所以这什么叫什么破家值万贯啊， 这是特别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就务实了， 嗯， 不像我们像有些年轻人呢，可能追求一些个性的风格呀，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个性化的东西多一点，但是这些的业主就是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 上点岁数的有点阅历的哈，生活经验的这些人就要使自己家里这个收纳空间要大一些，更加的便利一点， 要大的同时还要把家庭氛围要造成的这种美观要展示出来。所以说这个呢，我也给大家提了很多的特别好的建议，我也跟大家在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就说一个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宠物空间放大，就让它有，但是又不要说给人感觉到那么我原来是个两居室的房子，是不是把宠物空间放大了，我的房间倒变小了，这是不对的。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充分的利用的，真的可以充分 利用。并不是说呢好像增大了这个收纳空间，显得你的房间的 小了 或者说是杂乱无章了。 对， 并不 是 这样，就是其实有些具体的办法的。 没错，你 比如说我原来咱们做节目你也提到过，比如说墙上的一些空间，咱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 没错， 你像宜家或者他们有那种墙板啊， 对， 可以利用起来， 非常对。 另外像床下 是 啊，床下的抽屉啊，什么沙发底下的做成这个能有收纳空间的，其实都是可以加大的，加大这个收纳空间的。 我们其实我们的老百姓养成了一种习惯，多少年以来，我们只认为是占有地面的空间。 你仔细想，我们在多少年以前都是那样的，大不了自己家里边有一个高点的东西，就是一个大立柜，那就算高的了。基本上我们占有的是平面地，平面地的这个空间。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要有一种开拓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的房内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完全都可以用，而且又要把它美观的展示出来，并不是说死板板的一个柜子搁在那个地方也不好看，我们把它展示出来非常非常的好。 确实，因为生活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家里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就非常多， 是 怎么把它归拢起来哈？既呢给它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混乱啊，同时呢又给人一种呢就是说什么东西呢都能够装进去哈， 没错， 不是漏在那儿，显得很无章那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动脑筋的。 对对，所以为什么像他们有的家居设计师现在已经在进行变革了，像包括我们的门呢，比如说立柜的，或者说我们的整体的大了一套柜子的那个门的话，我们的脑海里只有两样东西来决定，一种呢就是推拉，我们要么就推拉门，还有一种就是平开。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他们有的设计，我看过他们的东西，非常非常棒，它可以做折叠啊，非常漂亮，而且角落的门它可以开180度啊，有的时候角落门我们只能开到一定的90度就行了，它可以旋转的开呀，像这些都是给我们解决了我们的角落放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这个美观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解决了。你像那种折叠的话，就跟看的是两个门在一起的是一样的，就两像对开的那种平门似的，平开门对开的，哎，它不是平开的，它稍微你一摁拿到一个往里一推，直接就折了，就折过去了。 对对对， 就把你的 不占空间了， 一点都不占了，非常好。 另外，现在比如说有些设计师啊，他还是比较的这个开放哈，另外呢，这个思路也比较的敏捷。实际上有一些房子，你别看小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房子，也就是五六十就是60平米吧， 60平米。 它呢是一个两居房。 嗯， 你像一些这个岁数大点人就觉得，当然这个承重墙是不能够动的。 是的，是的。 除了承重墙之外，我看到那个设计师给他设计这个60平米的房子，最后啊设计完了以后，看起来像80-90平米，而且收纳空间什么的都非常好。他完全把这个房子除了承重墙之外的所有的房子那个墙全打掉了。他重新给他安排。 没错，没错。 您想想，重新安排以后，完全是科学。学性合理性的， 没错， 按他那个设计出来的，那真的是不错， 真的是特别好。我们有的时候有些老房嘛，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是 比如说承重墙，还有一个固定的管道，基本上我们老房都是这两个东西，是我们一个很难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很难把它来改造的，因为一个是承重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固定的管道，像有些管道在墙面上走的那些管道，所以说只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思想，而且我们首先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和设计师之间的沟通一定要把你的想法真实的告诉这些设计师，一定要这样的，而不是做一个甩手掌柜的，反正我请有设计来了嘛，我就直接我不管了，要是给你来吧，千万别这样。其实我像昨天吧，我去的一个有两个业主家，我去的也又就遇到这个问题，就我一直在提到的，就准备我说把钥匙给你，你给设计师去了，我不管了。我说 那不行， 你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房子是你住，你一定要有你的想法，把你的想法暴露出来，让设计师知道了，他把你这些零碎的想法进行一个整合，就成了你的设计了。 没错，另外作为一个消费者业主来讲呢，咱们也要解放思想。 没错， 像一些老年人呢，他不愿意大动。他就觉得好像，哎呀，就差不多在这个基础上，你给我设计。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真的要这个解放思想。 是。 你跟设计师来商量商量，看看最大限度的怎么能够把这个房子啊设计的焕然一新啊，各方面来讲都特别的合理科学啊。 没错。 否则的话呢，你就失去了所谓设计的意义。 对，而且呢，周老师，你看昨天那一家特别有意思。他是新买的一套房，在市里面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楼层挺高，11层。我进去以后就看完那个房子，他一再跟我强调的是一个，就是这个房子是2000年，2001年开始装修的，装修完了，然后一直就没再装修过。他说：“你看宋老师很新的呀，是不是有些东西不能动？”我就特别跟他讲的一个道理，我说的你这些动与不动不是我来决定的，而是说我首先要你一个东西，就是水电改造图，因为你的2001年装修的时候是否有水电改造图？如果有，你给我。我看一下它的结构，它的走向，包括它用的这些材质。如果你没有的话，我给你个建议，就要动。为什么？我还特意问他，我说你这个房子是你住吗？如果装完以后，他说就是我们老人口住。我说既然是你们住， 人家已经都住了小20年的房子了，如果咱们是自己住的话，我建议你能做的尽量的就给他做了。 你看这个东莞北京人就说了啊，说没错，说必须把这个储藏空间呢要放大。现在咱们的房子啊，没有能收纳东西的地方。用得着用不着的只能放在明处，很不好看啊。说现在很多的新校区都有一间地下的储藏间了。是。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哈，我曾经在装修我房子的时候，因为我本身的那个洗手间特别小，特别小，但是呢我洗手间旁边呢有一个屋子，它跟这个洗手间呢共用一扇墙，明白这意思吧？共用一扇墙。然后呢我那边的那个卧室呢搁了一张床，实际上它剩下的有30公分，这30公分就床头剩下30公分，这30公分其实什么都搁不进去，就是感觉特别尴尬这个地方，但是它跟那个洗手间不是共用一面墙吗？我当时本来就想的把这面墙呢给它移出来一点，整把它那30公分呢绕在它的洗手间里边，这样呢卧室那30公分的尴尬也解决了，因为它用不上那个东西啊，直接把床搁进去不挺好的吗？然后这30公分绕在洗手间里，洗手间一下就大了。我当时想的挺好，但是我跟父母商量的时候，父母死活就是不同意， 不同意 啊，他说不行，这原来就是这样的，就是不能动。我说那个东西，那个本身不是一个承重墙，咱们可以往外移一些，这都没问题。但是老人就是这样，特别的，你说他保守也好，或者说他嫌麻烦也好，或者嫌花钱也好，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啊，就 是 死活不同意。 是， 但是装修完了以后，怎么看他也觉得也是哈。如果把这饶进去，你看这洗手间有多大？那个三十公分 的 话呢？ 三十公分在。很大了， 很大啊。然后呢你看现在呢确实这个地方呢感觉很尴尬，你说你搁一个桌子又搁不进去， 搁不进去 啊，干什么都没用。就是，所以我就说老年人有的时候一定要解放思想， 没错 啊。既然咱们要装修，咱们要设计，干脆就怎么合理怎么来。当然了有一个底线啊，比如说什么承重墙这些咱不能动， 没错， 其他其实都是可以动的， 没错 啊。 最大限度的去挖掘房内的这些功能， 哎， 首先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思想，要最大的去挖掘它。像包括我们楼房有很多的这个马桶的这个结构是固定的，因为它下排嘛，下排是固定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稍微的一定的改变，包括因为在一个卫生间里头，我们有很多其实它的功能性很大的，它要洗澡，它要洗脸， 对， 有的甚至还要洗衣机， 对， 同时还要上洗手间，四功能搁在一个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你可想而知，它是很拥挤的， 真的非常。 有的时候我们稍微的动一下脑子，稍微动一动的话，就能给把它改变了，真是这样的， 没错。所以说像我们的听众说的，有自己的想法，加上设计师的专业，才能让新装修的房子锦上添花。 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其实在这次咱们活动当中呢，也是拨乱反正啊，让大家对于很多方面的这种误区或者误解也能够澄清了。 没错 啊，这方面也确实是。 其实有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领这个业主光电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他在看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在讲解这些产品的时候，有些产品他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他喜欢的同时他就能联想到他自己的房子，这个特别好。有的时候他只是空间想，就这个地方我放什么，那个地方我放什么，他只是在那空想。他通过探店呢，他看到了以后，他马上就有的甚至拿出尺子了，就量了，就觉得哎呦，我现在我能决定了，我家里那个地方来放这个东西怎么样？他马上就能和他这个房子能联合起来。 对对。 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就是要开拓你的想法，甚至他大不了最多的问一个宋老师，你告诉我一下，它的功能能不能达到我所希望值的那些功能？完全可以，太棒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多看，还是要多到现场去看这些东西，去和你的自己的房子进行一个联合。 对， 这样慢慢的，你实际上等到你真要装修的时候，你都不用找别人了，你的屋子里边的东西全在你脑子里面了。 对对对， 你全出来了，都有了。 您看，您刚才提那个例子，就是说他已经装修完了哈，他根据这个装修完了这个空间的大小再选这个家具， 没错。 其实这个家具有时候选的时候呢，就比较麻烦。 对， 你怎么也得适合它，你整个的风格呀， 对对对， 空间的 大小啊， 对对对， 高矮啊，宽窄等等，都很麻烦。 对对对， 但是现在呢，有些装修啊，它反过来了。 对啊， 比如他先选家具， 对啊， 和先选家具的风格， 太棒了，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呢，他好像脑子里面有一个比较深，有一个印象了。 对 对, 对、 啊，有一个印，甭管是抽象还是怎么样，他基本有一个轮廓了， 对对， 然后再去装修。这样装修完了以后，无论是家具风格，全都事先、 全都 变了，都有数了。 我 这也是挺好的。 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我一直在我们去了一个壁纸店，包括我们的硅藻泥，包括墙布啊，然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四白落地这么多年了，难道就不能变变颜色吗？把家里面、哪有那么难呢、啊？一个撤掉旧的壁纸，贴上新的壁纸，最多用半天的时间全部解决、没有那么难。我们也要把生活丰富多彩一些，干嘛老是面对着四底老白的墙啊？ 对 对, 对，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你要点开它，很多当时现场老百姓说：“哎呀，你给我这个启迪太大了，真是这样的，我干嘛非要老面对着四底老白的墙呢？”没错啊。而且价格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天价、不是那个价格呀， 是 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宋军老师在场啊，如果装修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发上来，然后咱们试着进行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咱们就可以交流了。那目前呢，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呢，有些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呢，咱们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咱们互相交流。好，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碎，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装修界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宋老师你好。 你好周老师，你好。 那刚才呢我们就上周六的这个探店活动呢总结了一下啊，总体来讲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探店啊真的是非常的欢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我们今年的探店活动呢应该说上周六是最后一次了啊。 是的。 如果再举行的话呢得到明年开春了。 明年开春了。 但没关系，如果呢有一些装修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咱们互相交流都没问题。 是的。 那咱们回答一个问题吧。这个刘连苏啊说宋老师好，我参加了27号的探店活动，从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再次在广播当中听到您的声音呢很亲切。 谢谢。 当时您讲的这个欧式油烟机和侧吸式油烟机的区别没有听清楚啊，想麻烦您呢再讲一下。 好的。我们的欧式烟机呢和中式烟机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年了，因为咱们老百姓最普通的咱们老百姓基本上用的以前都是一个排风扇就可以了，后来有烟机了。他们严格的讲形成的是一个过滤系统，就是油烟的过滤系统。他们通过它的网状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烟机大家都看得到里面有一个像一个伞似的反着伞似的那个东西，那个就叫过滤系统。它通过过滤啊把油烟进行一个过滤，然后以后这达到了它的油烟清除的作用。侧吸烟机呢，真正的侧吸烟机啊，首先先说是真正的侧吸烟机啊，因为现在有侧吸烟机出来以后，侧吸烟机的知识产权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它是完全按照中国人的煎炒烹炸来做的烟机。这种侧吸烟机呢，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普通的就是在市场面上大部分看到的那种侧吸烟机呢，它还是过滤系统，它只不过就是把原来的顶上的烟机给它改成了这样的侧吸的烟机，但是它的这个油烟的处理系统没有改变，还是一个过滤系统。但是市场上也有一种真正的烟机侧吸的，它用的是油烟分离系统， 是完全和过滤系统是不同的。油烟分离系统呢，它最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的是速度，因为它一定要有一个风速，非常高的风速。我们大家都知道，烟是往上走是它的惯性，那你让它半截要拐弯，你侧吸嘛，半截要拐弯，那一定要有一个很高的风速。那么这个风速过来以后呢，撞击到它的分离板，它有两块板，然后我们撞击以后，油撞在上面，烟过去了，所以我们管这种叫分离系统。大部分的现在市场烟机都属于这种状态的。 嗯，那实际上呢，比如说咱们那个抽油烟机啊，原来更多的大家用的是那种顶上， 对对对， 顶式的，在上面哈， 对对对， 那个是中式还是欧式啊？怎么叫？ 其实我们的中式和欧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中式是一个箱体， 哦， 是箱子式的箱体， 对 对, 对， 我们的欧式是一个平板，上面是个平板，但是不管是这个箱体的还是平板的，都是我们从国外学进来的，它有些东西并不是我们的这个东西， 嗯， 我们真正的就是我们自己来研发的，所谓研发的这个烟机的话，侧吸烟机是我们真正研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国外他们不讲究煎炒烹炸，他们只是说油温，这个温度的温不要有油热，油温就可以了，人家就可以操作了。中国人不行，中国人要讲究一定要油开，就要看了那个油得冒了泡， 对， 把那个葱花一下去，哗，声音起来了，哎，然后我们来做，所以要煎炒烹炸，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烟机呢，就是欧式机和中式机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达不到我们那种效果了，就是你一下猛然起来了，油烟达不到了， 嗯， 那么我记得好像那天我还特意提示大家，那油烟机出现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因为时间一长了，它那个涡轮机啊全是油了， 嗯， 它的转速就慢了，那么吸烟效果不好了。花30花40马路边上找一抽清洗油烟机的，大家一定要清楚。那天我就跟大家讲了，清洗油烟机呢一定我们的人要在旁边看着，因为有时候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清洗油烟机嘛，我们油烟机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的电机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要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它的平衡，动平衡。 嗯， 我们小的时候要骑个自行车，比如说我们油不好了，我们来自行车，我们就是上上油吧，把后轱辘拿下来，把滚珠拿下来，然后我们上油。但是如果你装好了好，你装不好，它一定有个现象，它就开始摆了。 嗯， 那轱辘就开始摆了， 对 不对？ 调了， 我们的条啊，我们的豆条啊，如果哪一点不好，它就开始摆了。 对， 它就要，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找这个动平衡。烟机是一样的。 嗯， 如果我们在擦洗烟机的时候，工人就是给你擦你的电机，很容易就把你的动平衡给你破坏了。 嗯， 严格的讲就是什么呢？这个扇叶就不是在一条线上旋转， 嗯， 是上下跳着旋转了。 对, 对, 对，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很多人都说，宋老师为什么擦洗完油烟机了反而不吸烟了？ 嗯， 就是这个道理。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其实烟机的原理主要就是在它的电机， 嗯， 它的电机和它的功率，功率大。啊，是这样的。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咱们中国人啊，煎炒烹炸，所以更适合就是侧吸的这种抽油烟机， 是吧？其实我们现在来讲，严格的讲，就是我们的中式机呢，基本上大家用的比较少了。像我们的欧式机啊，像侧吸机啊，已经都是在全方位的改变了。 嗯， 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各有各的利，也各有各的弊。 嗯， 你比如说，我们像侧吸烟机，侧吸烟机呢，有很多人说，宋老师啊，您这说肯定侧吸烟机好啊，风速又高，而且唰一下就进去了，就先吸进去了，没错啊。侧吸烟机感觉是好，但是呢，可能相对而言的话，从噪音的角度上，侧吸烟机可能会大一些。 对， 为什么呢？因为它离你近了，它的距离离你是很近的啊，而且它是用靠风速，靠这个速度来带动的这个电机起来的，所以说吸进去的时候，它会产生一定的声音。 嗯， 像我们的欧式机呢，现在有很多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了，实际上。我只想强调一点，大家就都明白了，我们的烟机的吸力好与坏，我个人觉得一定要搁在第二位，并不是说一个好的烟机是不是一下子吸力特别棒，它就是个好的烟机。 嗯， 没错，它是个好的烟机，但是审核一个烟机是否好坏，我觉得它是第二位。 嗯， 第一位是什么？我的油烟你怎么处理？ 嗯， 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们拿个烟机的目的是油烟是怎么样处理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些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啊，是不是把油烟有一个分离啊，而且让我们来看到这个烟去哪里了，油去哪里了，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买那么多的烟机，怎么一到英雄的宿舍这烟机根本没法用了，全是油烟，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要命的就是油烟呢。 嗯， 我觉得这个要占第一位。 对， 就首先问他你的油烟怎么处理。 嗯 啊，然后 包括你的吸力， 吸力 我可能才是第二位的，可能这个是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吸力和这个油烟呐、处理等等，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呀、 你不能扩大了这个吸力。 对， 不讲这个油烟到底怎么处理。 对对对， 当然，如果你吸力达不到一定程度，它的油烟呢肯定也不会， 没错， 这个控制多好， 没错。 所以这方面呢也要特别注意。总体来讲呢，好像还有一点，就说你用侧吸的话，你家的这个风道啊是怎么样，其实也很重要哈。有些你买的时候你在当地试，它这个抽的那个效果啊特别好，但是回家按上以后就不行了。据说有些专业人士说，跟它的风道啊什么还是有关联的。 对，就是实际上就很简单。就是我们老百姓没有深度的去了解这个情况。咱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楼的楼顶上有一个出烟口， 对， 就是我们的烟道口，大不了那个楼道楼顶上的那个出烟口上面搭一个小雨伞的东西，是为了防雨，雨别倒进这个烟口里面，对吧？ 对， 那知道我们那是个出口了。但是实际上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处理不当，你就是一个风道。咱们举个例子，你把烟机的那个油烟的那个带搁进那个就是公用的烟道里面了，对不对？那公用烟道一定是和上面就是通的了，就和你房顶是通的了。那如果我家庭里面，比如说我开着厨房门，比如说我开着我的客厅的窗户，你想过吗？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烟道嘛，就是一个风道了。这个风道就是你从客厅的进口的那个风道，一直到你的楼顶上那个出的那个，那就是风道。这个风道形成以后，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房顶上刮一股旋风或者一种什么风，那可能这风就倒灌进来了。倒灌进来了从哪儿出啊？就从你们家风道出了嘛。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能闻到一些味道？ 对， 对， 对， 就是抽烟的味道， 是 就是因为你已经无形中形成了一个风道。形成了一个风道。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要装那个逆止阀呀，就装这个止逆阀呀，包括我们装那风道装的那个公共烟道的那个口呢，目的是什么？就是挡着别让你风进来。但是你油烟你时间长了以后，止逆阀不管用了，起不来了，放不下去了，你就无形中形成了一个风道。 对，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业主出现一个现象，睡着睡着觉老听着厨房砰砰老种声音， 有声响， 打电话给我啊，宋老师我们家的怎么了，这没事啊，烟机也没事啊，怎么老出这种声音呢？我告诉你，就是风道的问题嘛。那个风道的风进来一部分以后，可能把这个逆止阀吸起来了，一会儿这风过去了， 它又下来了 、砰砰，他老敲你的声音， 对对对，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风道。 是，其实说到这儿，咱们真是不能够小看这个抽油烟机啊， 是， 它特别重要。你看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家庭，有些女人哈，她家里是以她做饭为主， 是啊，是啊。 其实人家呢，可能也不抽烟或怎么样的，哎，最后真的是得了什么肺癌 啊 等等， 对呀、 实际上，究其根源，就是跟这个油烟有一定关联的， 太有关系了。 因为你看，咱们有时候炒菜做饭哈，你看到的是油烟，看的是油烟，但是你看。这个油烟最后烙在这个抽油烟机上一分离，多少油啊， 太多了 啊，各种油各种物质全都在上面、全都在上面附着着。如果这些油烟你再吸进去或再怎么样的话，那你身体上也会附着很多这些东西的。 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说、 所以要给它吸干净。 我们搞这种户数验收，就是比如说我们前期要验房，我去了无数家去验房，我首先要看的就是看烟道嘛。 烟道 特别简单，告诉老百姓一个小技巧，就是你拿个打火机空房子，你站在那个烟道里打开，你看这烟是往里吹还是往外吹的，很简单。 好的，那如果呢你有些什么样的装修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平台了，然后我跟宋老师呢在这等着你啊。另外有一位叫做道道的朋友在问哈，他说这个您实话说哈，就是地板好还是瓷砖好？这个一直是一个 我 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对，我这么跟他讲吧，就是因为这东西你让我这样实话实说，你是这样啊，我就很简单的道理，这两个是完全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首先一个大家要知道，一个房间内有两样的，有两个风格是来决定你的房子的，一个是暖，一个是冷。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房子的主体风格吧。如果你的主体风格过于冷了，那我建议你就暖一点， 啊，如果你的房间内过于暖了，我就建议你冷一点。 嗯， 严格来讲，这两个呢就是地板属于是暖性的， 暖的， 哎，瓷砖属于是冷性的。 嗯， 所以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整体风格来决定。 嗯， 有的人说我满屋子是，或者说有瓷砖，甚至或者你像咱们，我为什么我特别强调的，有的是强调就是你客厅你可以用一些瓷砖，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是接待人的地方嘛， 嗯、 对吧？因为来了客人没事也很少往你家里的卧室里跑吧，所以我还是建议睡觉的地方还是暖一点。为好，所以我建议在卧室里面做一些好的地板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其实呢，刚才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宋老师已经把就是瓷砖也好、地暖也好啊，就是地板也好，它的这个环保性基本上就是觉得是一样的， 对 啊，所以没有说您要觉得环保就怎么着。 对对， 其实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它是出自于环保的 对 这种想法。 因为呢，现在环保呢，它都有一个指数标准的。我们的瓷砖，包括瓷砖和我们的地板呢，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环保指数标准了。 嗯， 而且包括地板，我曾经我去好多地方讲课，都跟大家讲，只要木之类的东西，一定跟一个瓷有关系。什么瓷啊？那就是环保。 嗯， 那么有一些东西已经你去买的时候，人家标标准准的证书就给你搁在那儿，它就是一个环保的东西，已经是环保的东西了， 对，没有高下之分。 对，而且我特别的觉得高兴的是，就近几年来，北京尤其咱们的老百姓已经对于环保这个词记在脑子里了。 嗯， 就是他在购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首先要问到你环保吗？你有证书吗？我看一下，这是非常好的。 嗯 啊，像瓷砖类啊，像那种这个东西，首先是不管它是你用瓷砖还是用地板，这个是唯一的。最起码这个唯一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环保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如果你要告我选这个好啊，选那个好啊，我只告诉你就是冷热你咱们自己搭配就可以了，对对对， 或者说根据你的喜好来定啊， 对对对对。 当然了，根据这个问题，咱们再延伸一下的话呢，又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就是壁纸和墙漆的问题。 嗯 啊，有些朋友老问说，壁纸环保呢，还是墙漆环保呢？其实说句真心话，你要是买正经牌子啊，你到这个比较。到这个大的一些商场去买的话，无论是壁纸还是墙漆，其实它的环保基本是过关的， 的标准都是达到一个标准的。首先是一个标准，包括我们这次去探店27号，我跟大家讲，你们在选择壁纸一定不要忘了一个东西，就是基膜。我们简称叫基膜，全称就叫墙面基础保护膜。我们对于墙面的基础是要有一个保护的，所以如果你要糯米胶啊、藕粉胶啊、土豆粉啊，像这些的胶的话，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那你要如果在这个的前提之下，就在环保的前提之下，你像包括有一些的我们的一些好的漆啊，像进口的漆啊、合资的漆啊，有很多都是达到环保等级标准的，像包括有一些国际级的一些标准，他们人家是都有的，都达到标准了。但是你要非要问，就再问我说，宋老师，你说是墙纸好，你说是涂料好、壁纸好，这个我真无法回答。因为为什么呢？是根据自己的个性来决定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 而且要根据你装修的风格而定。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问这个，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地板呢，还是瓷砖啊，还是说壁纸啊，还是墙漆啊，他首先问这问题，他就说从环保出发。如果您要是觉得这些其实环保都达到一定水平的话，那就是看你的这个喜好和风格了，这个根据这方面来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哈，就是说我在外面订的这个门，比如说这个门大概都包括什么？比如他过来以后给我量这个门，完了以后他说这个他给你做一套门，这一套门都包括什么？这一趟门， 他首先有一个就是一个门套嘛， 门套 是肯定的啊， 门套肯定要负责。 像包括我们进门的那种门套啊，像每一个门套这是必须要包的，门套、门锁、门吸。门锁和门吸这三样东西一定是要包的 哦 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安装啊，包括这些东西啊，包括一堂门，要有个门套，因为门套是干嘛的？门套就是和门来衔接的东西啊，常常是一个子母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门，没有门套，我不知道那个锁你往哪锁呀？所以它必须有门套，同时还要有门锁，而且还要有一个门吸。因为你开个门了要吸去啊，你不能开个门就关上来。 这是一套的， 这是一套，这一套 东西，门把手啊什么这些都包括了。 就是门在门锁的范围就有这个了嘛， 对对对对， 就有这个把手了嘛，所以这一套东西都是要有的。 所以您在做门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们问清楚了、 对对对。 那有些的那个商家特别可恶啊，他就是有些东西他跟你分门别类。啊，看似呢报价呢不高，实际上呢它有些东西要单算钱，这个很要命的， 很要命的。像一般情况下做门的是这样，它这一个门套，这一套门给你装了以后，基本上我们的思维中想法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窗套 都包括我们屋内的牙口那颜色一定和门是一致的， 对对对， 是一致 的， 对吧？ 嗯嗯， 所以它有的时候它给你装了买了这套门，装了这套门了，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做窗套， 嗯， 所以正常要做窗套的呀， 它也可以负责， 哎，像包括我们还要做牙口， 对， 那么这个都是由门的厂家来给你处理， 这是单花钱的， 这是单花钱的，没错， 按它这个面积啊， 没错， 收费的， 没错，没错，没错。 另外啊，有些问就是说这个门呐，它那个门套，宽窄应该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是的。因为门呢，这个东西，门包括我们的防盗门，包括我们的家庭用门，国家有个规定叫标门，就是标准 标准的 和非标门。如果我们是按标准门来做的话，那就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一堂门的价格，看到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如果我们是非标，你比如说宽了，包括我们的墙体本身宽，像包括我们的门洞本身宽，高了。啊，可能应该是在2.05米，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它有一个标准。如果我们的过高了，那就是等于非标门了。非标门一般情况下厂家他是要给你做的， 对 对, 对， 所以相对而言 定做 要加一定费用的。 所以就这点咱们也是，咱也不能啊，这冤枉了这个商家哈。 是是是， 如果你过高， 对， 过宽， 对 啊，或者说你门套要求宽或怎么样哈，或者你这墙过厚等等， 过厚， 这个不是它标准门的这个尺寸，它可能会另收钱， 对 对, 对， 这个另当别论， 没错， 好吧， 没错， 另外老陈在问哈，说地板分几。几类？怎么来挑选？ 地板呢？像比如说我们的实木地板，我们的实木复合、强化复合，竹地板啊，目前老百姓用的比较通俗的这些，包括还有一种生态板啊，生态板是目前就是在搁在比较下面的，就这几种板。我个人觉得，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其实。我这么跟大家讲可能就清楚一点了，好的地板一定是有韧性的，地板并不是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如果我们铺在家里面的地板，你站在那20分钟半个小时脚后跟都疼了，我认为就是再说多好的地板也未必是一个好的地板，所以地板也讲究一个有一定的韧性， 对，它有质感， 它必多有一定的质感，它不是我们这样踩在一个瓷砖上的感觉，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但是正常我们家庭用的话，就相对而言好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像这种实木复合就可以了， 对， 就可以了啊。 像你要稍微的强调有点质感的话呢，实木复合就可以了。 实木复合就可以了。 你要纯实木地板的话呢，由于咱们北方比较干呐、等等，你打理起来比较麻烦。另外可能相对比较贵一些， 比较贵一些。另外一个包括那个竹地板，周老师， 对， 竹地板和这个实木地板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有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一块板，它是一块实木，是一整板，所以它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热胀冷缩的问题。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实木复合地板呢会有环保问题，其实实木复合地板。也是全木的吗？ 是全木， 也是全木。 它只不过就不是那种，它是一个由木片，就木这种片来压制而成的。它不是用那个木 啊， 木压起来的就强化复合。它是木片压制起来的叫实木的复合。复合的地板。 对，所以像有一些好一点的。就是强化叫强化地板是吧？ 强化复合， 强化复合地板，其实也挺好的， 挺好的。 有些就稍微高档一些的强化复合地板也是可以 的，挺好的 特别结实。 因为它毕竟经过了处理了。我们为什么它有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像强化复合和实木复合不容易变形？因为它已经是经过压制处理了，所以它不用它不会产生用时间长了变形。咱们大家都知道，一般实木地板为什么窄？为什么？短，没有像强化和实木那么宽，它就是因为它是越面积越小，它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几率就会越小嘛。你比如说像如果我一个大板子搁在那屋子里头，可能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形。那越小，它可能变形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对 对。 所以实木都是用小条，为什么用小条？但是我们的强化复合和强化实木强化复合，这个应该问题不大，都是压制而成的了。 所以还比较结实，比较皮实的啊。 是， 就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并不是特别毁它，也不是说特别的去保养它。 是。 一般像这样的地板，你能用多少年？ 其实我们一块好的地板以后，关键还要看它的耐磨层，我们叫转速嘛，就像基本上现在市场上9000转为国家的，就是我们家庭用的最标准嘛。现在有点，我也看到过有12000转的，要看你的耐磨层。实际上就是耐磨层稍微的好一点的，像包括我们的有些品牌地板耐磨层非常棒的，那你就用吧，只要你